取消四份同被告签订的合约。原告为此向帕迪环球追讨已经付费用超过9,770万元，同时向刘君明就合约上作欺诈性失实陈述追讨赔偿。港股在腾讯、港交所等重磅股推动之下大升超过700点，并且企稳30,000点以上收市，创超过2.5年收市新高。恒生指数高见30,194点，创超过21个月即市新高。收市报30,159点，升711点，升幅2.4%。全日主板成交金额2869亿元。腾讯急升近11%，贡献恒指近350点升幅。港交所升超过8%，美团升超过50%，三只股份都创新高。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3度或以上。预测天晴，听朝早清凉，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六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159点，升711点，总成交金额28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0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66.5，升75.5；阿里巴巴258元，升7.4；美团399.8，升19.6。比亚迪股份278.4，升23.8；小米集团30.55，升7.5；港交所553元，升42.5；中芯国际30元，升2.75；阿里健康27.05跌7.5；中国移动47.15跌4.5；保利协鑫能源2.57升5.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616，瑞士法郎8.746，澳元5.991，加元6.101，新西兰元5.589，欧元9.428。每百日元对港元7.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2点，升190点。港金现价报17,1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8美元，卖出1,85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多车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就畅顺嘅，系尖沙咀线稍为多车少少，龙尾去到芜湖街。九龙区路面观塘嘅成业街一带好多车嘅，成业街近住开源道就塞车，咁啊龙尾就去到敬业街。九龙塘嘅桂丽路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现时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住达之路嗰段咧封咗路嘅，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而家达之路同埋海棠路交界咧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海底隧道入口去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青马大桥吸水门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落车来回，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0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好好少嘢嘅咋，好少嘢嘅。 佢嗰啲都用唔到嘅。 呢个用唔到嘅， 系好危险啊！如果出咗街嘅话，应该会得罪咗好多人 咁、啊、所以今日咧，呢两个钟头就会我同斌仔喺度啦。咁啊，啲环节上会有少少调动嘅， 冇错。 系啦，咁啊，今日就会拣啲歌俾大家听下咁样。咁呢、這个我真系恭喜你啊！今个星期我哋就会休息一次嘅咁、嗯、样。 恭喜我咯，咁你 系啊，恭喜你可以坐到呢个位啦，坐到琼子呢个位啦。 哎呀，但系呢个时候都要同阿琼子讲声啦，唔知佢有冇偷听紧啦？即系 take care 呢个时候，食嘢嗰啲都要小心啲。讲真，因为尤其呢几日咧，天气变化好大啊，有时冻，有时热。你谂下今日廿几度啊，我都出一出街，哇！咦，原来咁热嘅咁样样， 系啊， 系啊，所以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 作为咁中意食嘢嘅琼子嚟讲，佢食嘢都中招啦，咁所以佢应该好唔开心。 可能佢屋企啲储粮太多，冇太耐冇食啊，摆落 唔系食晒储粮，不如攞猫咪嗰啲嚟食啊咁。冇事嘅，谂住啲猫咪嗰啲都 好啦，好啦，我哋唔好再笑琼子啦 吓。我准备俾段声大家听下添。 好啊，好啊，好啊，我想听啊。 呢个系琼子佢嘅状况大概点样？系啦。 我怀疑我食物中毒，而家我四肢无力。 大家听到佢嗰种，我怀疑我四肢无力啊！ 我想问下，系咪半夜 send 俾你啊，波成？因为咧呢啲好惊啊！夜妈妈 send 俾你咧，你真系以为佢做咩？系咪俾人绑架咗？ 救我啊！咁样 救我，波成，有人救我啊！咁样。OK 啦，咁啊，但系即系少少唔舒服啦，希望佢快啲好翻 啦。系啦，大家我哋都 post 咗佢张靓相上去我哋嘅 IG Facebook， 大家就祝福佢快啲好翻啦。 你真系一个好 partner 嚟， 系啊！ 嗰一张相真系咧，大家要上骚动音乐个 IG 嗰度，即刻俾个 like， 真系好大牺牲啊！阿琼去影嗰张相咧，仲咁样俾你 cap 出嚟咧。 哎呀，因为我电话簿里边揾唔到佢独照，于是乎喺我哋之前拍大恶霸嘅惩罚里边咧，其中一张。佢俾我化咗妆嘅相咧，我 cap 低咗特登。 我谂起嗰套叫咩啊？系咪嗰套叫咩啊？武媚娘啊，嗰啲咧，宫廷剧好有嗰个潜质啊。 系啊，佢额头有一点嘢。 阿琼系可以做杨贵妃嗰啲啦，我谂系。 都系听讲古代美女都系佢咁样样噶嘛？ 点样啊？ 嗰个身形啊， 靓咯，白滑咯。 系啦，咁希望佢快啲好翻啦。 Okay. 好啦，我哋唔好再讲佢啦。 系啊，我哋音乐节目嚟噶嘛，系咁讲啊。 讲个严琼咁 咯， 因为咧嗱，即系宾臣一路我哋都有即系幕后合作啊，嗰啲咁样。 系系 咁嗱，我必须要讲啊，即系我对佢嘅认识咧 系好少， 系喺个老婆，我成日睇个老婆 I G。 你做乜成日？ 因为个老婆 I G 老婆啊， 成日都弹啲 post 出嚟啦。咁所以喺里边咧，我睇到因为老婆近排成日都有讲你啦。 哦，系。 咁我就从中就见到。哦，宾臣系一个点样嘅人呢？ 衰人咯、啊，都系。 系啦，最新嘅铺仲记得，好似寻晚啫。 系咩？哇，我未睇、啊。 有冇搞错啊？自己老婆啲嘢都唔睇。 每日铺一次啊！ 我谂都真系三日唔系两日就有噶啦。佢都赞美你多嘅，例如寻日就系讲话你好 man 嘅咁样。 哦 ，OK， 我睇翻先。 即系佢遇到一个电话嘅类似骚扰咁样，咁但系佢好纯真地。就覺得啊，對方可能真係自己嘅 friend 嚟嘅咧，咁啊有對話，一手搶個電話就吸咗線。 哦，有個故仔嘅，其實呢個有個故仔嘅，因為咧佢係一個咧唔識得推人哋嘅人嚟嘅，即係佢所有電話或者有人揾佢咧，佢從來都唔識得拒絕人嘅，佢好渣嘅呢方面。其實我以前都好渣，但係慢慢咧。時間開始越嚟越少啦，做人咁啊，開始要學識得點樣去分配時間咧，就唔好嘥啲時間喺啲無謂事情度。咁話說咧，其實琴日應該係食 lunch 嘅時間，咁啊有個人打電話俾佢啦，咁啊好耐冇見啦， 見邊度啊？ 你知唔知我邊個？我換咗電話啊，要同你講翻聲咁樣。跟住佢係真係唔知嘅咁樣，同埋佢認人渣㗎，佢呢方面同我一樣，我認人同佢認人都係渣嘅。咁然後佢諗咗好耐都諗唔到，跟住啲兜咗一陣啦。咁嗰個人話：唔係啊，馬，我好失望啊，你咁都記唔起我咁。 交氣喎！ 我一聽啊，知喂呢啲即係講真一句啊。如果你是真的熟的朋友，你就已经直接讲啦。你讲成分钟都未讲自己是边个，咁都应该是那些猜猜我是谁嗰啲诈骗电话啦。而家好多噶嘛，咁嗰个电话，但系最惊咧，即系通常嗰啲诈骗电话都是三字头或者冇 number 嘅。咁琴日嗰个电话又咁巧，真系六字头，好似一个 即系朋友嘅电话 嘅手提电话咁样。咁佢又谂咗好耐，咁我话，估乜嘢啊？咁我一手啊吸咗佢先，咁我去睇电视啦，咁啊睇紧电视好紧张噶嘛，咁样。咁然后我就话喂， 你下次試下直接同佢講，你話遇到呢詐騙電話咧，你直接同佢喂係咪好係咪 Frankie 啊？喂，好耐冇見啦， 咁噏個名俾佢， 求其噏個名係啦，男啊叫 Frankie 啦，女啊叫 Fanny 啦 ，Fanny 啦係啦，咁跟住然後嗰個人一定會話係啦，我咪就係 Frankie 咯，估咁耐嗱，通常詐騙電話一聽到你噏得出個名，佢好開心噶嘛，咁然後。你後面再博多佢，但係 Frankie 好似死咗兩年喎，咁樣咯，我咁樣教佢咯，好似好衰啊，係嘛？咁但係我覺得冇辦法喺呢個生活咁枯燥乏味嘅生活當中，係要揾啲方法令自己開心下啦，調劑下啦，咁樣啦。咁佢話覺得我好咩？我唔係啊，其實我個人好無聊啫，係。 我知有啲唔耐煩咯，咁樣。 係啊，唔係因為真係太多呢啲電話，我諗大家都要即係咁多位聽眾都要小心呢啲電話，因為尤其即係我哋叫做後生仔女啦，雖然都唔後生啦，即係都對呢樣嘢會有警覺嘅，但係有時老人家未必會話對呢樣嘢太有警覺啊，好似。啊！呢把聲好熟，我邊個咧諗唔起？咁佢可能真係信噶嘛。 同埋難得有人打電話同佢傾偈啊嘛。啲仔、 啊、 女個個都掛住做嘢唔理佢嘅時候咧。 係啊。 有一個認親認戚嘅 friend 打上嚟，不如傾下啦咁。 係幾、啊、開心㗎咁樣咯。 但係賓臣係我偶像嚟嘅，不得不講。係啦、啊，因為首先大家聽到佢同佢太太之間關係非常之好啦，即係臣服咗太太啦，會形容係。 我臣服咗佢。 你臣服咗佢。 臣服咗。 但係因為啊。我是你的后援，每个台一做咗几年， 系 我的目标是咩咧？就是想认识一下啲女嘉宾啦。嗱，你老婆都曾经做过女嘉宾啦， 系咩？ 系啊， 有做过噶， 有啊，有 出现过噶。 佢同佢家姐都有。 哦 ，OK， 我都唔知添，翻去问下佢先。 睇一份礼物仲有冇 keep 喺度啊 ？OK，OK，OK。 系啊，我哋做咗几年啊，都冇乜咩下文或者着落啊。但我面前呢个唔同，我呢个宾臣啊，几犀利。 咁点同啊？阿波盛同埋阿一。啊，两位嘅大师兄咁样，每个星期都有个女嘉宾。咁女仔最怕咩啊？女仔最怕你将啲心机投放喺唔分散，投放喺唔同人身上。你每个星期一个女嘉宾，咁人哋梗系会觉得，哎呀，都唔系个心思唔喺我度嘅咁样。咁我专心啊嘛，个人 你专一啊嘛，兜个圈赚自己。能够识到女嘉宾啊，或者能够识到女明星啊，我哋叫做，都系我一个人生其中一个愿望，但一路做 多、啊。 做埋女朋友、啊，做埋老婆啊！你而家， 嘿，呢啲嘢好难讲嘅缘分嚟嘅。 点样识佢啊？嗱，嗰阵时 我点识佢？嗱，其实嗰阵时咧，即系讲少少啦，因为我嘅太太都系音乐人嚟嘅。咁讲紧 讲埋边个咧？都 讲埋边个啦？就系、是、骆日明啦，咁样。咁然后逼我讲嘅。咁跟住然后咧，就喺佢出道嗰阵时，可能家姐出道嗰阵时，大概系2014左右嘅事情。咁嗰阵时我又啱啱入行，咁嗰阵时我做紧第二间公司嘅。咁但系即系你都知道，啱啱大家都系新人入行，咁出到嚟都会。有好多嘅 gathering， 唔同嘅朋友仔啦，即系音乐圈嘅或者可能系剧圈嘅、电影圈嘅朋友仔，即系大家都会认识一下，咁方便大家第时做嘢联络嘅时候，我哋都有个照应咁样啊嘛。咁嗰阵时啊，有一件事好得意嘅，我同佢嘅认识咧，就喺源自嗰次 gathering 咧，我啱啱第一次见面咧，佢以为我系 TB 嚟嘅。 哦， 系啊，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嗰阵时我同另一个男仔朋友，即系亦都系同事啦，咁啊去 gathering， 咁嗰个本身系嗰个男仔去嘅，咁啊佢就同嗰边讲话啊，我带埋我女朋友出嚟啊，咁样，咁后屘佢同佢女朋友突然间又唔知闹咗交定咩咧，咁临时就拉夫拉咗我话，喂，你陪我去嗰个 gathering 啦，咁样，咁然后佢哋啊，我老婆喺远处望到佢嘅时候，诶、哎。嗰、那个男仔唔系话带佢女朋友嚟嘅，点解短头发成个 TB 咁嘅咁样？咁、后尾认识咗先，哦，原来有个咁嘅状况，带咗个男仔嚟咁样。因为我嗰阵时又戴帽啦，啲头发又溜溜悠悠啦，咁样系好容易有。 你留长头发都几靓嘅，应该。 哇，唔好讲呢啲啊！ 我而家就望住你对眼。 迟啲大恶霸你惩罚我点算啊？真系 俾个假发不神大。 我都刻意晒黑自己少少噶啦，咁样系啦，咁啊，所以因缘际会喺一啲嘅食饭嘅情况之下认识咗咯，咁然后就慢慢发现同佢有好多 common 嘅一啲兴趣，即系例如佢好中意睇动漫，我又好中意睇动漫，咁、然后就我记得我哋第一套系去睇呢个《寄生兽》添，即系女仔约你去睇《寄生兽》，你明唔明？ 佢叫咩含义咧？ 冇嘅，佢純粹好鍾意嗰隻 Mickey 咁樣，好得意咁。佢嗰陣時有好多隻嗰啲 Mickey 嗰啲公仔。咁女仔約你睇寄生獸呢件事係幾咁新鮮，幾咁得意。咁嗰陣時啊，好特別喎、啊、呢、這個女仔，即係好傾得埋、啊嗯。即係通常你同啲女仔出街，你都係去 shopping 啊，嗱飲下咖啡啊咁嘅啫嘛。點會睇動漫嘢嘅啫？咁嗰陣時，突然好似有一下 click 到啊！有得去再傾多啲偈喎，咁咯。咁、 哦、 你又可以嘗試揾下有啲咩呢啲女仔有啲 共同話題， 或者有啲奇怪嘅嗜好啦。 有冇曾經覺得難呢？即係因為始終叫做係佢係幕前嘅人啊嘛，之前都 嚇又冇覺得難嘅，因為佢做工作係幕前啫，咁佢喺幕後嘅生活都係一個好正常嘅人，嗯、都係會落街買餸煮飯。咁樣嘅人嚟嘅啫，咁冇啊！但係同埋我哋自己，大家都係做呢一行，大家接觸嘅朋友仔都係喺呢一行嘅時候，其實嗰個生活嘅圈子係好唔係話真係咁大嘅啫，即係所以會變相容易啲 catch up 到對方嘅節奏咯，即係大家都有時會夜晚要做嘢啊，咁樣嗰啲大家會適應得到咯。我做乜嘢？好似音乐节目又否白咗，变咗爱情节目咁咩？ 唔会噶，听古仔啦。 我的后援会 special，、 啊、 星期一版咁样系嘛？ 呢、這个系活生生嘅例子，可以分享究竟点样可以认识到之余，仲可以一齐到嘛？你呢个系成功嘅例子，成功的例子。 诶，呢啲真系。阿波盛，你要去認識啲女嘉賓嘅時候，我拍馬都追唔上啦。 同埋有啲聽眾好心水清啊，就話好耐啦，同埋好似簽咗字啦咁樣樣。 係啊，簽咗啱啱差唔多一個月咯。 哦， 係啊，因為我上個月同佢，因為呢件又係一個好 long story， 我唔應該嘥節目時間去講呢啲嘅。 認識下 先。我嘅講下講少少，就因為其實本身喺年幾之前就已經confirm 咗喺上個月。咧會擺酒嘅，咁啊，但係因為疫情關係啦，咁啊好多嘢要褪啦，咁但係又真係唯獨是簽紙嗰樣嘢，我哋又覺得好似唔係好想褪，因為都即本身係滿心歡喜，係期待啊嗰一日嘅到嚟噶嘛，咁啊最後都喺嗰日簽咗啦，咁啊簡單同啲好少人嘅情況底下，即係親戚啊朋友咁樣就簽咗之後。咁你以為好啦，結咗婚咯，叫做結咗婚咯，戴咗戒指咯，係啦，我依家第四日呢、這個無名指戴咗戒指， 頭先 係啦。但係咧，原來好得意嘅，做人咧，我以前係唔在乎嗰啲什麼結婚嘅程序啊，嗰啲大龍鳳嗰啲嘢，我覺得旅行結婚都冇所謂。但係好得意就係做人原來有啲嘢真係叫做儀式感，即係當我同佢簽完紙之後咧。冇擺到嗰餐就知啊， 覺得撐啲嘢 都可以撐啲嘢喎，因為我哋佢都有次行街行下問啊，你覺唔覺得我哋結咗婚同結婚之前好似差唔多冇乜分別哦？係咯，都係落街買餸煮飯，都係喺屋企睇下電視，出下街。 咁但其實你簽咗都係一樣嘅， 係啊， 即係你擺埋酒都一樣嘅，其實 可能有嗰個叫做好大場面一。班朋友聚會，大家如何下棋啊？做曬嗰啲斟茶遞水嗰啲工作會唔同啲嗱、啊，我而家都唔知㗎嚇、啊，可能到時我都會話俾你聽。波成啊，真係唔好搞咁多啊，咁樣其實都冇乜分別㗎咋咁樣。但係而家嗰個實感味係好強咯。 係啊，所以我根本一路都知道結婚呢樣嘢係好大龍鳳嘅嘢嚟嘅，我都唔敢亂嚟啊！話你聽。 好有勇气先可以搞嘅呢样嘢， 系啊，所以今日我谂紧啊，拣咩歌咧，真系冇办法。呢只歌系送俾你老婆。 从前像在乎被挽手，谈情曾但求被拥有，仿佛从来单打独斗，长路牵手只有我在走。长永久，谁计较是谁被拥有？只因信你得到自信，练习只可恳求仍不够。何时开始？何来枯竭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着意？无非缘机。 自己未到，到了才明白从前不准备，悠长婚纱悠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比喜欢更加欢喜，成长成长都必须争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 由林欣彤派台作品《无名指的勇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8宗源头不明。感染个案包括一名不够一个月大的初生婴儿。新增个案之中，14宗在油尖旺区，有12宗属于佐敦受限区域个案，一宗是受限区域个案的家人，8宗是在深水埗区，6宗属于深水埗指定区域。一宗确诊个案来自佐敦渡船街7-10号的建宁安老院，部分院友要检疫。另外一名在天悦筲箕湾广场的中医师确诊，卫生署一名医生曾经向这名中医求医，其后初步确诊。再多三栋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北角东发大厦 C 座，涉及两个同层单位，有三人确诊，属于隔离邻舍。另外两栋大厦位于深水埗指定区域，范围内大厦只有一宗确诊个案，已经需要强制检测。宇宙街280至到286A 以及宇宙街173号。各有一宗个案，居民需要强制检测。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余德宝话，有30多间餐厅或者零售店回复问卷，指过去两日佐敦封区，导致每个商户损失介乎4000至6万元。余德宝促请政府提供一笔过20000元现金补偿，或者商户损失的一半金额。他認為賠償合情合理，因為如果政府提早通知，商戶可以盡早準備，減少損失。他批評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日前表示不會賠償，是極度冷血和涼薄。在上海街經營食店的羅先生說，很多食材需要棄掉，損失大約30000元。他估計區內會出現倒閉潮，雖然希望撐下去，但是政府都應該給予支援，現時自己勤力亦都無用。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國和印度舉行新一輪會談，雙方根據約定會盡快發布有關消息。發言人趙立堅回應有外國傳媒提問，中印兩軍是否舉行新一輪軍長級會談的時候作出這項回應。較早前有印度傳媒報導，中印雙方有軍人在印度石金邦接壤的邊境發生衝突，雙方都有人受傷。中印雙方星期日曾經開會商討，但是未有結果。

柔弱的加固你石碎，无谓将一颗眼泪栽种眼泪，自怜才有罪，长命先可以撑过去，沉梦者应该多喝水，还在渴望人就不屡逃避，捉出了依啲回不去。 听过有郑融嘅《多喝水》，我知道你梗系好想知道我心情系点样啦。见你唔喺度啦，琼子，等我话俾你听，冇咗你，我点样谂呢？系肉麻啲嘅。 望着路灯，一个我在兜转，怀念你心跳温暖。时针秒针追赶，没深刻挂念，年月太快，再没去交叉点。而这里没有你我的家，没有为你栽种的花。如果这世界没有你，迷失到极限，直至死，仍坚守感应，寻觅你的身影。如果爱没有你和夜，在痛苦边际寻觅，剩低我在回忆中找你，在梦中的我继续走远，从与你只欠分秒。如果某天清醒，情感可兑现，停在这里，静候你的出现。而这里没有你我的家，没有为你栽种的花。如果这世界没有你，迷失到极限，直至死，仍坚守感应，寻觅你的身影。如果爱没有你和翼，在痛苦边际寻觅，留下这一生忆记中至死。这世界没有你，迷失到极限，直至死，仍坚守感应，寻觅你的身影。如果爱没有你和翼，在痛苦边际寻觅，剩低我在回忆中亲你。 他们的名字叫做 Fresh Life。 生日派台作品《如果这世界没有你》。病啊，成日都有机会出现的了，但是不至于会去到死的状态的。个乐坛都未死，你怕什么？ 望着 YouTube 开汽水，用力喷在流言区，一句定我罪，望着今天这废墟，整身恶弹烟 死去，是我不对。对着作曲天赐那句，这物碎怎么可唱出？垃圾金句，香港歌手竟已死。甩嘴走音兼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都没有声味，叹口气。往昔感曲的岁月，哪可比美？别再开收音机，沾污这大气。旧事记录轻如水，用心爱这里。十句是故事与情绪有歌，在我心里，香港歌手竟已死。甩嘴走音兼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都。 歌名好似好狠心，话叫做乐坛已死，但里面记载紧嘅就系大家对于香港乐坛嘅一啲谂法同希望。听日嘅苏动音乐，佢哋嘅团队会上到嚟做访问嘅。而呢个 project 背后一班嘅幕后嘅音乐人咧，其实都有好多其他嘅参与，就好似当中嘅 Tommy 都有参与呢首歌嘅编曲监制。 今天我怎去抑压你在意过吗？这世代怎么抉择？与低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想渴望怎么过，才最感激我

卫斯嘅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一知半解》。 时候表示，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加紧同外部势力勾连，不断进行谋独挑衅。他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扰的决心坚定不移。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3度或以上。预测天晴，听朝早清凉，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龙翔道啊，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对开有意外，塞到去虎山道啊。龙翔道荃湾天马苑对开有意外，塞到去虎山道。隧道情况，东区海德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钻石山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区路面咧。这个九龙塘的桂丽路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去桃园街方向近住达之路那段的桂丽路封了路的，附近的达之路就较为多车。观塘那边呢，现在观塘成业街近住开源道啦，骏业街近考明街一带都比较多车的。新界就大埔公路，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至美林村段较为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底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顺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青马大桥吸水门来回，马鞍山路恩安村去西贡，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落车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 Charisma， 现在做教学助理的他，透过展翅青见计划变得更加成熟主动，懂得有效处理公事，成为一个更加好的教师。 想知道 Charisma 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看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疫情咁严重，你仲周围走？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27号。 每一票都好重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继终身学习《红绿灯》同《十三楼的大笨象》之后，呢位教育系歌手教大家咩呢？ 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看眼泪，怎够眼泪？寒人才更累。 鄭融教大家的就是多喝水，但是除了生理上需要水分之外， Stephanie 说我们的心理其实都不可以干真真的，要适当地滋润关心自己的内心。 生命以后有着各种争取，若是想未到明天。 作曲系 DJ 嘅 Howin， 填词有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 DJ 嘅 Howin 同阿 Tim。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上升七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郑融多喝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成，你唔使羡慕我嘅，你咁英明神武啊，使乜惊啊？你眼角高啫。 斌神，你啲上咗岸嘅人咧，系唔会明白噶啦。对住自己中意嘅人咧，隔空 send message 都仲得，但面对面见真人咧，我都仲会怕丑嘅。 习惯抑压好感，做我这个低等的人。面对所有不稳，就却只有冷沉的怜悯。无止境漂流，寻回热情感觉，就要找对手。怕再虚构分身，越过空气密云，似近无疑伴侣是你。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直像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吗？试过感觉 M K， 或始终也不羁。天蝎转一，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啊，联想你学会兴奋吗？来欺骗亦不怕，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能陪伴我孤独中痛哭吧，直着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冲击无聊已失风华，连结于网络，让我们不停记录更亲爱吧。现实里面，这种有时会遇上吗？像你慷慨到没以后，都和应我吧。提示我生活不算差吧，愿望有日真实见面，何时见面？我恐怕终止了牵挂，离距 续吗？就要删除吗？ J 陈可荣嘅新派台作品《虚拟人与我》，同幻想出嚟嘅对象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同埋发生添，但去到实践仲系咪咁英明神武先？ 有我手，有我暗，你若我里与然后，完罪人谁要有，也在变打的天后，几可心中品流，我梦感断要未过出口。夜夜口中的烟花，手中的舌气，不休息攻击一种机器，我制造旅客机，沉沦年代我是真理，手指不该死，马上在这里奔驰或清晰，别理是与非， 做太多概念转型统统摧毁，即管将我肉体据为己有，放低虚伪普世道德堆砌，被支配的分为为求失那嘅安慰，心一处震荡刺激真谛，困难路低嘅会为身体沉迷，被占有后嘅快慰一直被复制，直至一切彻底决堤， 只想一生欢喜，只想一那我就快乐死，只想一生穿梭， 一生不惜干戈，开启这个兵器，我在发动轰炸机， 很想处死这个悍匪， 这样最应欢喜， 趁机给你处理， 一次胜似荆棘，自死。 Featuring Master Mike 阴阳道具，有些话题不是随便讲得出口的，除非在很熟的朋友面前才没那么尴尬，因为大家明白大家。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高深吧舞带菜似糖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烟那样贱，就算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法神经吗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折戟，无聊夜一起玩几世纪，说几个 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事。是你这张镜，只是这怪物掩映，让我终于可以发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离魂大师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静。 卫兰一首非常之开心的歌啦，听得出佢唱嘅时候都好 enjoy 嘅，叫做低级趣味。唔知道你有冇曾经觉得咧，有啲好好嘅朋友喺身边咧，会惊有一日冇咗佢哋，佢哋从此消失嘅。咁我谂系好傻嘅，因为拥有紧嘅嘢应该珍惜而唔系担心，因为好惊嘅话，要惊大把嘢惊啦。 野兽在被里舞走着出牙，我害怕暗角内发觉有鬼那 超架， 我害怕躺了在血泊中一街烂泥大牙，我害怕眼看着每寸发肤脆 经好暴露，跟种得苦恼，未过多一劫都是不头路，唯一识穿恐怖，其实只有略步，就要跨出去尽力望透他构造，跌低都很恐怖，离开都很恐怖，面对这一劫于地狱狂徒，尽兴的狂躁。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梦里的魔怪一只只被压倒。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谁在醒悟？梦里梦永不停步。No， 继续在谁在醒悟？梦里梦永不停步。No， 继续在谁在醒悟？梦里梦永不停步。No， 继续在谁在醒悟？ 曾经喺派来作品《噩梦经》收录喺佢新推出嘅专辑《未知之知》嘅里边。呢张专辑《梦》系其中一个重心嚟嘅。今日当呢个现实嘅世界已经同你嘅噩梦冇分别嘅时候，冇啊，你冇得拣噶啦，只能够选择向前继续行啊！ 就算末日来到，一复一未停脚步，走遍了荒土。处追踪有半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舞着骇浪和风暴。不理那关卡，那地图，多远也好，就算再高，终有一天达到。游历旷野与丛林，潜入湖泊。穿破云层，热辣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如能，全程研究自有良凭，用岩流波，只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献上目朝向。力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看的散落尘土，尽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丛林，潜入湖泊，穿破云层，艰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城研究，自有良凭，勇敢流过，只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 跌倒，毅然跑向未知，心无惧，断气也前行，茫然迎战，爆发潜能，记录刷新，每步每刻似电似光，看快灯，从来无悔，与你同行，何时能够再次联盟，角逐竞争，这是游戏，是场仗。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我有 Tonic 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一进不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蓝田丽港城五座视察之后表示，现时大厦的确诊患者16E有4人，15E有1人，17E有1人，19F有1人，和26D有3人。怀疑病毒经过烟通效应，在渠管向上向下传播。而 D 同埋 E 單位共用天井，可能會有擾流效應，因此建議先將 E 座向所有居民撤離。他又話，患者之中有三名印佣同一名菲佣，認為屬於預期之內，因為他哋負責家居清潔，接近廁所、廚房或者天井位置。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8宗源头不明。感染个案包括一名不够一个月大的初生婴儿。新增个案之中，14宗在油尖旺区，有12宗属于佐敦受限区域个案，一宗是受限区域个案的家人，8宗在深水埗区，6宗属于深水埗指定区域。一宗確診個案嚟自佐敦渡船街7-10號嘅建寧安老院，院友要檢疫。另外一名喺天悦筲箕灣廣場嘅中醫師確診。衛生署一名醫生曾經向呢名中醫求醫，其後初步確診。內地《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認為，報導指稱有20名中方士兵在邊境被印度軍人打傷，是印度媒體編造。胡錫進說，報導基本是假，解放軍前線的巡邏日誌沒有相關記錄，雙方肯定沒有發生印媒所說那種規模的衝突。兩國前沿部隊時有小摩擦，但是如果有出現傷亡的摩擦，不可能在中方的巡邏日誌上沒有反映。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晴，明早清涼，部分時間多雲，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溫暖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六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住天马苑有意外，仲未清理好。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圣贤中学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深井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咁至于较早前咧，同样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中线都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龙尾去到扫管笏。咁受到较早前呢单意外影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龙富路近龙日村。

随便听，随便拣。 帮紧你，帮紧你，今日槟城 Pop Up Store 期间限定，帮紧你拣紧一啲关于 City Pop 嘅作品。6:39，应该放咗工啦，可以放轻松，跟住个节奏。1975年，日本 City Pop 始祖山下达郎主理的 Sugar Bay， 他们有这一首作品 Downtown。是不是今天上班都是喪博喪做啊？香港人就是這樣的了，上班就chill一下吧。City Pop 不是日本的专利来的，近几年香港很多乐队都在玩，好像这队一样，介绍 全人类歌中 佢嚟 The Hurst。 几多争斗中心血送帮觉痛，生命徒劳莫须有罪，我生与死无人挂虑，但下成全赞错碎得某某赞许金准自居，谁有小不屑对待闲置于寂寥，求问你欢喜，得出位答嘴多有趣，听两句，丧命徒劳莫须有罪，我生与死无人挂虑，但下成全赞琐碎得某某赞许金准自 The Hearst 的阿桑，啱啊！翻工系应该要有呢种精神啊，有种阿桑嘅精神，丧翻工，丧玩。临翻屋企之前，丧听歌啊！不知道有沒有觀塘的朋友在聽緊啊，可能塞緊車回屋企，啱㗎啦，聽呢啲放鬆一下。好多人都會問賓臣，喂 ,City Pop 唔係都市風嘅咩？唔係，都仲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嘅。就係好似 Fresh Life 嘅呢一首 Blue 咁。 隨風一吸，養身體滲透在蔚藍海浪，情意盛作，海风翻跃跳动，浪花散落，歌声散播，还有这个，别理他飞往漫游，呼出一口气，幻化想象，埋没。 微光发电，余欢发亮。Good time, good time in blue。 希望大家都有个 good time， 享受下呢种夏日海湾风。讲起今日几热噶。 思想衬托在斜嚟声浪，人人爱左指尖光里跳动，狂躁快乐更新发博，潜进深海，别再等思绪漫游，付出一口气，任意想象。 一口气揀了几首都是男声来的，其实不是特意的。 OK 啦，怕你说我偏心，揀一首舒服的女声，有方浩文。City Pop 都是孤独的，其实都会有温暖的作品。All we have is now。 要是怕世界将昏暗，怕屈到病来，叫信念降温，吸一啖气再翻滚。转身抱紧当下，眼泪抹掉 希望可以你可以好好放下，好好享受呢一刻。听翻首你心目中嘅 City Pop， 好都市风咧。近期几惊艳嘅作品嚟嘅，嗰嚟有 Delta T 同埋杨雅瑜，有呢首《都市 Lonely Night》，好似翻咗七八十年代咁啊嘛。分神 pop up store， 时间差唔多，希望下次有机会再为你拣一啲 pop up 歌啊！